暂避。苏梅目前是被俄军包围。俄罗斯国防部早前说，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企图引爆化工厂储存气体的设施。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周横澜岛的能见度下降至500米左右。此外，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风会在晚间形成，并在星期三早上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沿岸有雾，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的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除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1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1,49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9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4，跌8.6；阿里巴巴99.1，升7.5；美团143.9，跌9.4；盈富基金21.4，跌2.6；京东集团239。跌4.8，中国平安54.7，跌3.25；快手71.8，跌4.6；融创中国6.01，跌3.1；药明生物55.6，系升2.05；友邦保险80.8，升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6，英镑10.297，瑞士法郎8.401，澳元5.787，加元6.215，新西兰元5.4，欧元8.6504。每百日元兑港元6.5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315。港金报17,94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01美元，卖出1,92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暂时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加士居道天桥因为中九龙干线的关系，现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的部分快线是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黄竹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的中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荃湾，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积隧道出口去机场，港珠澳大桥50牌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5，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

即係香港樂壇嘅嗰、那個嗰、嗯那個達人挑戰，就係應該 weekend 出現嘅，因為再早嘅上個禮拜尾，我唔記得禮拜四定禮拜五左右啦。咁因為嗰段時我好似嗰一日應該星期五嚟嘅，星期五 social media 就開始多人 post 出嚟啦。咁但係嗰一日全日我都冇乜開 social media 咁滯嘅，除咗出 post 之外，即係做緊嘢啦。 OK， 去到差唔多黄昏夜晚啲 friend 就开始喺 group 度 send 出嚟，就问有冇玩啦。咁一定係踢我嘅。点解呢？因为上个礼拜未出现嗰份呢元祖级嗰个就係香港地理达人啊。 你係地理达人嚟嘅咩？ 因为我读地理嘛，咁啲 friend 梗係踢我啦。 但係读地理唔一定熟悉香港地理㗎。 冇错啦，呢、這个就係嗰个重点啦。即係香港地理同地理两件事。 係两样嘢㗎嘛。 可能有关系嘅。但係其实分分钟读过地理嘅人啊，即好似我咁，都未必识答香港地理。 Okay. 因为即首先啦，以前喺大学读地理科，又真系佢又唔会无端端开一个关于叫香港地理嘅咁样样嘅。 系咯系咯， 即嗰啲嘢，第一可能好生活啦。 佢都系会话俾你听花岗岩是怎样构成的咁样嗰啲啊，系嘛？ 即佢又唔系问呢一种，即佢系啦。系啊，即系读书嘅时候就可能会讲你啱啱讲嗰种咯，即系呢一个嘅香港地理达人挑战咧，就应该系似翻大家小学、中学咧读嗰啲常识科啊，系嗰啲啊，即系 嚟啊考我啊，我有冇一题系你记得嘅？我应该唔识噶啦，算啦，我全部都应该唔识噶啦。 有一题咧系我一路都唔怀疑，直到去答嗰条问题我先发现嘅。 嗯， 问题唔难嘅， 系。 就是以下四个地方，边一个地方是没有红色小巴进入 ？A. 荃湾 ，B. 旺角 ，C. 深水埗 ，D. 尖沙咀。 哇，好难、哦！尖沙咀 系啦，个答案系尖沙咀，但其实一路都唔怀疑呢件事啊。 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叻啊，因为咧 呢个系好得意噶。 我喺以上嘅地方都搭过晒啲 van 仔，所以我。先知道原來啲，我係用排除法嘅，我知道荃灣有，我知道旺角同深水埗都有，但我唔知道原來尖沙咀係冇嘅。 係啦，然後當你。咁你知道都幾 confirm 尖沙咀冇啦，因為你、我即係回想翻我屋企嗰度有巴士可以出到尖沙咀，所以平時係巴士出入，都間唔中通宵會搭可能六 van 走啦。咁但係真係係望到條問題，我先發現係咁多年好似喺尖沙咀冇見過紅色小巴。係咁，然後先經覺係原來有件咁嘅事係存在住，但係原來冇特別提過或者唔為意咯。 啊， 即 係 有呢啲咁 有 呢啲咁樣嘅嘢啦。咁嗰啲嘢係好难嘅，即系地理嗰、那个，因为佢真系会问到一啲地方你从来冇听过嘅， 好刁钻嗰啲系嘛？ 有啲似以前你睇掌门人问啲好奇怪嗰啲地方名咧，系啦，即系你我乱噏啦，即系譬如叫做咩猴子头、乌龟尾，系啦，鸡心肝咁样，跟住问你几个，系啦，然后你边个系存在嘅咧？咁即系呢啲我知道有一啲可能行山嘅朋友， 山友会熟悉咯， 山友会熟啊，或者你真系住近我当北区，即系可能嗰啲地方嗰啲。再細分好多名噶嘛，可以但係大城市嗰啲住開咧，可能真係會唔識。咁呢個就係上個禮拜大概四五隊應該開始多人玩，大家開始 po 出嚟啦。 哦，佢就係第一個嘅叫做行出嚟嘅呢個 認知 調查啦，係嘛？ 係啦，咁大家都覺得幾 appreciate 佢揾嗰啲答案啲問題出嚟， 都好大量嘅資料搜集嘅。 好多啊！ 我見到嘅已經係個變種咯，咁我諗就係嗰個流行音樂達人挑戰，因為唔知點解身邊啲朋友。个个都觉得关我事嘅，咁所以就即刻 send 俾我，即系可能谂住挑下我嘅。嘿，平时讲到咁叻啊嗱，睇下识唔识先咁样。 几分啊？ 我真渣，我真系507分。 O K 啦，我都系 507分。嗱，嗰个版主就写嘅300分叫 O K， 过400分算劲，500分系达人。但系好老实讲嘅，我身边嘅朋友大部分都过到500分嘅、 啊。 可能真系身边嘅朋友都留意开香港嘅流行音乐啦，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咧，因为入边其实啲题目都几刁钻嘅，有啲例如。古巨基手啦啦有几多个啦字？我觉得佢系有少少强人所难嘅， 系 有少少刁难我嘅。咁呢啲唔识都好正常啦。 因为呢一种系你要特登数咯，但 系 你平时都唔会特登数咪 啦。因为我要讲明就系，因为我玩呢啲，我系真系全部凭自己嘅记忆嘅啫，即系冇特登一路玩一路上网做 research 嘅。咁所以咧。 你唔識我諗好正常啊，你唔會得閒無事走去數啦啦有啲個啦咁啊。 我幾鍾意玩一類嘅，即係即係 focus 返即係音樂嗰個呢，佢好鍾意問就係派台歌嘅時候次序呀、 哦、 或者嗰首歌出現次序，我覺得呢啲幾好玩嘅。 嘩，但係原來 好容易撈亂㗎，係 好難㗎。即係有一條我都覺得好自愧嘅，就係、是、呢紅館全名到底係乜嘢。呢條我答啱咗，但係我自愧嗰樣嘢係我坐喺度諗咗三分鐘，我先肯定自己嘅答案係啱定錯，因為明明平時成日都行入去啦，但係竟然自己喺嗰個香港體育館同香港紅磡體育館呢兩個選擇當中，我諗咗兩三分鐘，我先肯定。好啦，我答嗰個答案啦，咁最後都啱咗。 你知唔知條我錯咗啊？ 你錯咗啊？ 因為咧，我不嬲知道紅館咧就是、香港體育館嘅就咁叫，咁但係好多叫做宣傳聲帶啊，或者有啲 announcement 有陣時咧，唔知點解硬係印象中覺得係紅磡香港體育館。 哦， 所以我咧反而 keep 住咗就係究竟紅磡香港體育館咧，定係香港體育館咧咁樣？ 紅磡香港體育館咧，即係好似寫地址咁樣，前面話俾你聽，紅磡嘅香港體育館。 係，因為如果咧你喺點解我第一下我係即刻諗香港體育館，就係你去睇 show 去紅館嘅時候，如果你用 social media 咧。要 tag 個 location， 其實你會見到個 full name 就係香港體育館，有英文係即係佢淨係得 Hong Kong 係冇紅磡喺度。係 啊 ，Hong Kong Police 咁啊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知嘅不嬲，但係佢突然之間有幾個選擇 咧？咁一問咧，個心就虛一虛啦，咁樣樣。 係啊，即係呢啲虛虛。咁但係我玩呢、這、一個即係叫香港音樂或香港樂壇嘅呢個問卷。嗯，我知道我自己不嬲咧有个弱项，而系喺呢一个嘅 test 里边咧系充分展现咗出嚟。 系乜嘢？ 就系、是、对歌词嘅认识啊。 哦。 因为佢每一个难度咧，佢最尾嗰一条都会出一啲歌词出嚟，然后你估翻个。其实佢呢一个做法，似翻香港地理大人嘅挑战，因为佢又系每一个难度最尾咧，佢都会问同一条问题嘅。 系、嗯。 但系嗰边个问题就系、是、以下边一个地方系属于香港南区嘅地方嚟、 哦、？OK OK OK。 咁佢类近嘅 format 放咗喺问啦，咁啊 就系问歌词系出自边首。歌咁样， 系啊，即系 suppose 以后越南啦。其实前面嗰啲我都已经唔系好知噶啦，我已经跟住嗰啲字喺度噏，同埋想尝试唱啲音咧，我都唔好得啊， 唱唔到， 唱唔到，因为我不嬲对歌词嘅 敏感度低啲。你系听编曲嘅人嚟噶嘛？因为 音乐容易，因为嗰啲本身都难形容啊嘛。咁我听完有个 feel 咪算咯。但系歌词啊，我阅读理解啊，或者要去记住啊，本身我系唔叻 嘅 啫。 但系我觉得佢拣得几好嘅，因为佢拣完嗰个歌词出嚟咧，佢拣嗰四首。首歌即系一个 multiple choice A B C D 四首歌出别自边首啦，佢嗰个好嘅地方系佢会令你觉得嗰四首歌嘅题材好类近啊，即系你觉得咦呢句歌词好似呢首歌又有可能，嗰首歌亦都好似有啲机会咁、哦、样样。咁我呢个就一半一半咯，啱咗。但系我有一个我觉得系我发现我同我身边啲朋友咧答啱嘅问题系几唔同噶，即系佢哋会答啱嗰啲边个边个歌手读边间中学啊， 系 嗰一啲类型嘅题目，即系八卦少少嘅。 我记得。 但系咧，我系答啱嗰啲，我有一个我觉得自己好叻嘅，就系、是、以下鼓手属于边个乐队，我系全部答啱晒。 好嘢。 同埋四对 band 分别系乜嘢 genre 嘅音乐、 哦這個， 我都答啱晒嘅。跟住然后啲身边嘅朋友就拗晒头问死啦，我都唔睇唔明嗰四样嘢系乜嘢嚟嘅咁，咁呢个系我发现比较特别啲嘅唔同咯。啊，同埋有一个我觉得对大部分人嚟讲都难，但我都答啱咗嘅，就系、是、 自由生啊。 我唔系自由生，只不过系啲题目好奇怪嘅，对我嚟讲 系咩啊？边题 啦？就系、是、以下边一首歌嘅录音室版本人声最高音系边个音嗰条咧？ 我哋啱晒，我错两个啊！我都系按住手 浮夸、张敬轩、家园、林子祥、海市蜃楼、柳影亭、狂人日记、冯允谦、思念即地狱，啱晒。 你知唔知我系逐首唱完睇下边首高音啲，至低音跟住咁样排嘅。 哦， 因为我系唔识嗰啲咩 C sharp 啊，唔知咩嗰啲，我系唔知个音系代表，即系个音点样 pronounce 啊。因为呢个系关乎乐理嘛，我俾大家未玩嘅有个认知啦。如果你喺一部钢琴嗰度睇啊吓，中间嗰粒叫做 middle C 嘛，成日都话 系啊 C 4就系 middle C 啦。咁你自己推算到底 D5、DE5、F5 嗰啲係點樣嘅意思啦？ 哇！ 每八度就會加一個數字㗎啦，即係 C5 係比 C4 高八度嘅。 哦，但係都係 C 音咁樣。哦 ，C4 我就係知道細個玩 CS 嘅時候佢會。 系啦，咁大家有冇咁样嘅印象？即都系估下嘅啫，都系估下自己唱下，睇下边只高啲，边只低啲咁样样咯。 因为同埋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关于即系我哋即系流行乐坛咧，佢横跨好长时间嘅，即 系 佢里边啲题目有八十年代嘅时候嘅人物会出现啦， 冇错。 亦都会去到而家最 update 嘅都会有啦。 係呀係呀係呀。 即係可能会问你几个而家嘅组合男团或者女团加埋人数几多咁样啦。 即係 唔考你叫咩名嘅，但会问你几多个人咁啦。越近嗰啲呢我係觉得容易啲，我諗真係关我哋嘅工作本身 keep 住事。 嗯嗯嗯， 即系 keep 住我哋一做访问会 update 咧，大越近嗰啲大部分都 会啱嘅， 旧嗰啲系难啲嘅， 都的而且确系嘅，对我嚟讲都系嘅。 跟住咧，其实已经又有再变种啦呢类问卷。我今日见到咧，各大嘅 fans club 啊，已经开始出一啲某歌手专属嘅一啲问卷挑战。 咁劲，即系成份问卷都净系问其中一个歌手嘅啫。 我今日即系 咁几号生日嗰啲系嘛？ 唔系嘅，我今日轻轻碌，譬如有陈雷同埋 C 罗莎嘅，我好似玩咗陈雷嗰、那个，几多分唔好讲啦。 OK， 即系佢会问例如陈雷喺边出世啦，呢啲系入门级噶啦，已经系，跟住会问你以下边啲歌陈雷系有翻唱过啦，跟住亦都会。就是排啦，陈雷派台歌的先后次序。 哇，呢啲系真系超级忠粉就会比较记得咯。 跟住同埋问以下边一首歌陈雷系有份参与作曲同填词。 Okay, okay, 你知好多佢都有噶啦，咁呢啲你就好容易会捞乱。 好容易捞乱嘅，的而且确嘅。 系啦，跟住可能俾一张相你就问啊，佢系喺边一个颁奖礼着过呢套衫。好彩佢嗰张相系最近期嗰张，大家都好 wow 嗰张，所以嗰张一定识答咁。 O K， 嗰张应该大家都会有印象，太深印象啦嗰张。 系啦，我觉得呢啲系好玩嘅，即系我觉得会慢慢演变到去到唔同嘅，譬如行业啊，唔同嘅，即系如果有人有心啊，可以整一个骚动音乐达人挑战，问一啲同骚动音乐有关嘅问题， 整到十版啦，整到嘅，整到嘅。 呢啲咧，你唔好以为咩啊，我哋未必识答。陈雷自己玩自己个都满分唔到啊。 系咪 佢自己都话我满分唔到啊？点解嘅咁啊？ 渣，佢要自己再温书啊，煲翻自己啲历史。但我想讲咧，头先我讲嗰个流行音乐达人挑战咧，我头先咪讲话，即系可能我系五百零分咁啦。我见过最劲嗰个人啦，喺我身边最劲嘅人咧，佢系有727分。 哇！ 嗰、那个系我哋监制。 好嘢，好嘢！你真系横跨果然系乐坛活字典啊！ 真系好强，真系好强。 系啊，今日播呢一首歌咧，正啊呢首，其实系嗰、那个其中一条嘅答案嚟嘅。佢个问题摆十分，十级即系最难嗰度，但系对我哋嚟讲应该好简单。因为嗰条问题就系以下边一首歌编曲人咧系有六个人嘅，答案就系呢一首。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动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当低温症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

食之際揮著手去搶著，在預計之外揮著手別去，才明白妄笑的進退，難為我們流淚。 呢首歌好似同紧远方讲咁样，但接收嘅时候，同时都觉得系好似同紧自己讲一样。听下 Regine 师嘅《Wish You Were OK》，跟住落嚟呢一首歌都一样。里面所讲嘅 You 咧，同时代表人哋嘅时候，亦都代表住你自己。 我仿佛又卸下障碍。笑到被我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麻痹麻痹麻痹，够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差戒了毒也没变化，我想你不到，其实。

次，花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天了的傻事，原来是一早已经可曾有所知，原来是一早所握的既定锁匙，如同我许旨意。出生为谁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拣好了谁决定结果，自己穿错梦。 唱片公司三月份推出一个电子专辑，一年有五个单位推出作品，他们是其中之一。同样地都是他们的欧草，都是很多东西听，很有趣的。听我有石山街的派台作品叫做《先知》啊。 一天天跟你斗前，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在热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 趣的作品，讲紧啲情绪点样藉由皮肤咧去宣示主权，然后讲紧点样要同自己和好，照顾自己情绪， 去对抗呢一啲皮肤嘅问题。佢都好似好耐冇推出自己个人嘅新作品啦，由佢自己包办曲词、编监同埋唱，有 Yuki Luffy 卢嘉怡嘅新派台歌叫做《点点》啊。 简单喺下个月21号起会分三阶段放宽防疫措施，食肆会先恢复晚市堂食，群组聚集人数上限放宽至4人，重开部分处所，康文署处所亦都会重开，之后重开剩低所有表列处所，食肆晚市堂食延至晚上12点，每台增至8人，酒吧酒馆亦都可以开放，群组聚集人数放宽至8人，泳池泳滩亦都会开放，户外运动嘅时候唔使戴口罩。最后将会回复至只需基本防疫要求，包括戴口罩、有限聚人数、进入处所前要用安心出行同出示疫苗通行证。但林郑月娥话，大部分防疫措施唔会提早放宽，会按原定计划到下个月20号。小学同幼稚园最快下个月19号恢复面授课堂，中学就等待完成中学文凭试核心科目考试先至恢复。新西兰北岛遭受风暴吹袭，一艘载有10人的海钓观光船沉没，至少4人丧生，1人失踪。海岸救援部门在当地星期日晚收到求救信号。事发海域当时天气恶劣，军方出动军机和海军舰艇协助搜救，连夜在海上救起5名的生还者，之后陆续找到4具遗体。当地气象部门话，北岛最大城市奥克兰在雨势最大的时候，一小时内录得超过76毫米雨量，相当于1个月的平均雨量。暴雨之下，有公路因为水浸而关闭，学校因为课室水浸要停课，渡轮服务暂停。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周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左右。此外，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锋会在晚间形成，并在星期三朝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沿岸有雾，听日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除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过了南地轻铁站。咁而南地大街去青山公路的交通咧，亦都系略为挤塞噶，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就喺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住福亨村路有坏车拖走了，而家车龙都排到去南地轻铁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近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

watching clouds go by, seeing pictures, writing letters, getting ready for the changes that each day will bring. And just who we are, little paradise. Tell me what we have the sun and moon, all of that for us. Oceans, mountains, we can see them from the window of your eyes. And just who we are, little paradise. We'll cozy up, watch a movie, a bowl of goodies at our reach. The night may linger on in your arms, no need to speak. A melody comes back to me that we've heard before. For all this time, our lives entwined in love.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I see the two of us, a little paradise. 有時候呢，我會在 weekend 攤在家張床，什麼都不做，開著個 playlist 歇一下，聽一下 jazz。 為了延續這種氣氛呢，嘉賓神文 Day Blues 都會帶來一些 jazz pop 的音樂作品。巴西的 jazz 女歌手，同时间她亦是一位钢琴家，有 Alien Elias Little Paradise。 Turn your magic on for me, she'd say.Everything you want's a dream away, and we are legends every day. That's what she told me. Turn your magic on, to me she'd say. Everything you want said dream away. Under this pressure, under this weight, we are diamonds. Now I feel my heart beating. I feel my heart underneath my skin, and I feel my heart beating. Oh, you make me feel like I'm alive again. Alive again. Said I can go on, not in this way. I'm a dream that died by light of day. I gotta hold up of the sky and say, only I own me. Now I feel my heart beating. Now I feel my heart underneath my skin. And I feel my heart beating. Oh, you make me feel like I'm alive again. Oh, oh, alive again. On, Umishi'd say, everything you want's a dream away. Under this pressure, under this weight, we are diamonds taking shape. Yes, we are diamonds taking shape. Believe it when you aim and hide. try to play a game. Tri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wo but third. When you aiming high, I'm aiming higher. I'll be running fast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try to play a game. Tri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wo.大声的唱，让旋律在时间里荡，甩掉所有的假象，亦或是假象的那些怀疑。Eyes on me， 让人分不清自己。不完美的让我骄傲，固执的无可救药。But I'm gonna make my mama proud， 我相信她知道，她知道，不要别人来教。 一年带来两首作品都是比较有 Cool Yes 的味道，有 Marcel 的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和 9M88 Aim High。 Take me off to dreamland where the fairies play.Sleep tonight and see the Milky Way. Take me off to dreamland where the horses fly. Safely in my bed tonight to see the starry sky.Take me off to dreamland where the cats can speak. Let me go and play with them, if only for a week. Take me off to dreamland where I'm 6 feet tall.And queens never cease to call.

竟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在，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烈焰烧光煎熬，原来口中陌路崎岖热度。 嚟到我哋獅子山下好音樂呢個節目啦 ，Hello 你好，睇過、 啊、 收曬身咯，果然你做嗰啲 workout 係有用啊！我成日見到你 好厲害啊，好羨慕啊，令好多女性都 唔需要羨慕啊， 唔需要羨慕。 其實講開就係你做咗媽咪啦，所以我就話誒、已經收曬身啦一段時間啦。咁其實你啱啱唱嘅嗰一首歌咧，既係你做媽咪之後發表嘅第一首作品啦，亦都係咧 Robin 你個人發展而嚟第一首嘅廣東歌嚟嘅。我想问呢两个意义咧，喺我眼中咧就觉得都几大喎。喺你自己心目中又系咪真系两个好大嘅意义咧？ 系非常之大，同埋系用咗好多好多力气。 系， 因为喺我呢一个人生阶段，系所有嘅转捩点系同时间发生。 我觉得好神奇嗰样嘢就系呢首作品咧，我知道其实喺诞生嘅同时咧，其实因为驮住 B B 嘛，你系同时间。陀住 B 嘅時候寫起咗呢隻歌，然後再去錄音室錄埋呢隻歌，其實都幾趕啊！嗰件事我覺得係，但係點解會覺得即係嗰下係咪因為陀住 B 好多靈感嚟到，所以好想做到呢件事出嚟呢？ 我諗咧，可能係自己好處女座啊。 嗯， 即係其實當好多事情好多嘢突然之間變曬嘅時候，我會好想將呢啲嘢記錄低，同埋我會好想喺我。 真係生咗 BB 之後會好忙，咁就我會好想盡力盡我能力喺、我陀緊嘅時候，仲有少少嘅力氣就即係做到幾多就幾多。咁所以我就喺呢一段時間出咗三首嘅英文歌啦，跟住同埋錄咗上一堆理由獻出一首， 真係一個好勤力嘅做媽媽。 但係我自己都覺得真係生完出嚟嗰個心態係唔同，但係我就而家進入一個我自己叫做慢洗模式啦，就係我盡量都喺我音樂上面我 keep 到我自己覺得應該有嘅水準，但係就時間就可能係慢洗模式咁樣。 但係你嗰陣時係帶住個套 studio 噶嘛，因為 係 阿監製係蘇道哲啦，阿杜望到你，我有聽講過佢係覺得。哇！即係佢有種覺得好似好不可思議嘅感覺，好似直頭係冇見過大肚嘅女人咁樣。 唔係，佢係覺得佢見過，但係佢係覺得 Robin 同埋大肚婆呢樣嘢係佢喺佢腦入邊 溝唔埋， 本身溝唔埋嘅咁樣。咁我自己都覺得嗰段時間係真係因為就生得咁係好似。是啦，咁但係我自己係好樂在其中嘅。咁 佢就有啲擔心係咪？驚你唱唱下突然間我要生 點算咧？個studio揾盆熱水出嚟啦，跟住要 唱歌 山底咁又唔會嘅，但係我係真係好多謝佢，因為因為其實佢呢段時間係越嚟越忙，咁但係佢都抽時間嚟同我去好有心機咁樣做好呢一隻歌，同埋即係好認真咁同我執每一句，咁所以我都好感動同埋好多謝佢。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系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毛遂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先至会被睇见。嚟到而家的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是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的管道施展你的音乐抱负，甚至是一晚爆红，已经不再是冇可能了。每集《獅子山下好音乐》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在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音乐才华。呢集好新手主角是 Natalie 曹恩玲。Natalie 啱啱完成艺员训练班课程，令佢掌握到点样表达情绪，除咗演技有所进步，原来亦都令到佢喺唱歌嘅时候更识得投入同埋表达感情，大大提升咗 Natalie 对唱歌嘅信心。 恩玲啊，我知你咧啱啱完成咗艺员训练班嘅过程啦，咁其实点解你会参加嘅咧？ 其实咧，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表演嘅，咁我觉得最大嘅关系系因为我细个系好中意睇电视啦，咁细个嗰阵就好想成为入剧入边嘅角色咁样，所以做幕前演员系我嘅梦想嚟嘅。咁所以中学咧，我又开始接触话剧啊，又去 casting 啊，拍下微电影咁样去追寻呢个梦想。咁好彩就上年就有呢個機會去考訓練班啦，亦都好好彩咁樣入到，又順利畢業，而家成為一個藝人啦。 咁你今日帶咗薛凱琪嘅一首情歌喎，最後最後，點解揀呢一首歌啊？ 因為最後最後呢首歌係我一路好中意嘅歌嚟嘅，咁我中學嗰陣時就第一次聽到呢首歌啦，咁嗰陣時就覺得個旋律好特別啦，同埋佢嘅歌詞都好有詩意，咁我就揀咗嗰陣時中學揀咗呢首歌去參加歌唱比賽，咁而家人大咗咧，再聽翻呢首歌嘅感覺好唔同，咁所以今日有呢個機會喺呢個獅子山下裏邊唱歌咧，我就想。揀翻呢首歌去演绎出嚟，睇会唔会有更加唔同嘅感觉啦。 恋恋不舍可否给我多半秒？别问路，别说爱你，会听见多少？只可惜纷争走得快。等不到破晓，遥远的天空很渺小。但愿现在被烟花美丽，即使与你可歌可泣，只得一瞬间。但用浪漫盖过了孤单，如果烟花会散。这刹那总算最耀眼，想有 三分钟到手，好好谨记吻你那味道，想要一分钟到手，余下这一分钟怎么把控，祈求上帝替我细数，将光阴带进去隧道，漫步到初相识最好，停顿你的呼吸一下都好。 前发飙，可否任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Yeah， 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也很想将心灵接过起任何事。若痛在 ，Oh，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失势。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凝望你，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翻起任何事。若同在 ，Oh，I w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时刻都要一起。小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Baby you made my day。Bella ba bum bum yeah。We could spend a little time enjoying the sunshine yeah。Live a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不想似你无一位可相比，伴我追逐传奇。 身边嚟到狮子山下好音乐嘅 ，Hello， 嗨， 啱啱听过咧就 You Made My Day 啦，首好 sweet 嘅情歌啦。不过咧，呢一首歌之前咧你就派咗 Crush Oh No 嘅，但系如果讲程序上咧，原来你系录咗 You Made My Day 先嘅。即系呢首系你第一首正式入录音室录嘅歌嚟嘅，我想问仲记唔记得当时嘅情景系点呢？ 我系期待嘅，因为我嗰次系第一次录 melodic 啲嘅歌啦、 嗯， 因为之前featuring Prince Joyce 嗰首歌咧、 嗯、 就都入过同一个录音室，就系、是、都系 Jason 监制嘅录音室。 哦，热过身噶啦，叫做 系啊，人山人海嗰度、 嗯， 所以就系比较熟悉嘅感觉嘅、 嗯。 之后录嗰阵都冇想象中咁紧张咯，主要系好。都是试啦，试唔同嘅唱法啊，同埋去 去玩下自己把聲啦。 公司安排有師兄馮允謙 J 風去同你合作， 啊、 即係聽聞你 favorite 嚟 㗎，係咯，你嘅 favorite 嚟㗎。聽到呢個消息有冇好開心、好興奮先？ 有啊，即係當時又係 Vicky 同我講話，哦，J 寫一首歌俾你，之後我就嚇。真呀，即係因為我其實當時候比賽都有聽 J 風嘅歌嘅、 嗯， 之後我都有諗過用佢嘅歌嚟比賽嘅，但係就真係唱得太勁啦、啊，我就唱唔到。 但 J 風咧都好擅長寫呢啲超超地嘅作品啦。但係其實 Anson 邊一路可能俾我哋話俾聽眾嘅印象會係嗰啲節拍好強勁啦、啊，跳得好犀利嗰啲。今次去處理一啲比較超翻少少嘅作品，慢翻少少落嚟嘅時候，嗯、會唔會可能自己都會有啲緊張，或者用咗少少時間去做一個處理咁樣咧？ 是一个考验嚟嘅，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把声我系未去到好有好纯熟啊，所以我要咁超咁去演绎一首歌咧，系有佢嘅难度嘅。但同时间呢首歌都教识咗好多嘢嘅，即系我点样去骑上个 groove 度唱，点样唱得、啊、即系唱得连得嚟，但系又唔好太断，即系又要但系又要有少少嗰啲重拍位啊咁样咧。所以呢首歌系真系学到好多嘢嘅， 即系要 ride on the music， 唔可以俾个音乐拉住你行咁样，个感觉就 系 要 系啊，同埋我有时候成日好急啊，唱呢首歌，即系好容易会抢咗拍啦，或者系用太多力啊，咁样咯，所以呢首歌系一个好好嘅练习机会咯，会话。 我谂对于你啲 fans 啊，即系豆粉系嘛，佢哋嘅昵称系 系 啦，有冇对你做啲好 sweet 嘅行为嘅咧？ 啊，有啊，佢哋我记得生日嘅时候，佢哋不断地有声祝福你啦，之后同埋都收到好多礼物嘅，因为嗰段时间我做咗个慈善义卖啊，咁佢哋嗰日就 surprise 我，就整咗一个有个头喺上面嘅蛋糕，之后就 咩头咧？我想 即系我个卡通样啊， 咁、哦、你咪要切开自己咯。 哦，系啊，轻轻切咗一下， 唔舍得太大力啊， 系啊，要好小心啊。 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其实同 Crush on No 一样，都会有一啲 rap 嘅部分，亦都知道其实可能你对 rap 呢一个方面嗰、那个信心会好大，比较大啲。咁会唔会话去做每次做歌嘅时候咧，喺 rap 嗰个部分会可以自己掌控多少少，可能啲 flow 啊或者啲词点样去度，自己可以话事话多啲咧？ 都有嘅，因为我自己。我算是其实比赛的时候先接触 rap 呢样嘢啦。咁我都唔会话自己係好熟嘅。但係係我比较鍾意、嗯、然后同埋都我听呢一类型嘅歌多啲。所以如果我创作上我係俾我揀係寫即係作个 melody 定係作 rap 啊。咁我一定会觉得 rap 係暂时係舒服啲嘅同埋係 in control 啲嘅、 嗯。 之后係啦我都希望之后有多啲机会去寫多啲 rap 啦。然后去再令到呢件事更加係屬於自己啊，同埋更加熟悉呢一個 skill 咯。因為 rap 嘅 culture 本身都好深啦，之後同都有好多好多嘢要學啊，所以係要浸好耐嘅。 呢一首歌咧，要 make my day 咧，真係要恭喜 Anson 邊，因為咧係應該係你人生中第一首嘅中文歌曲龍虎榜嘅冠軍歌嚟嘅。 係啊， 恭喜你！ 好開心啊！嗰陣時收到，即係我係嗰陣時係嗰日係搭緊車，即係突然間啲 fans 喺個 group 度話 yo。唔係佢唔係 U， 佢哋唔係 U， 佢加 入 自己啲語調人 U 點咧？ 即係佢哋喂唔係 Hello， 你攞咗冠軍歌喎，之後我即刻 wow 咁樣咯，之後就好開心啊，同埋好多謝可以攞到呢個 呢個都係 fans 嗰個 sweet 嘅行為啦，即係佢哋仲緊張過你，一知道就第一時間講俾你知，希望你多幾首冠軍歌啊 ，U U U。 成日话创作系源自生活嘅，对于创作人嘅 Robin 嚟讲，有一个小生命闯入佢嘅世界，当然为佢带嚟好大嘅灵感啦。就好似以下呢首作品，系佢怀胎半年嘅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个 B B 喺个肚入边脚踢踢嘅感觉而写，加上怀孕期间种种嘅情绪起伏，令佢记录咗喺呢首作品当中，有 Robin 嘅 Little Love。 Slowly came to believe all the way from outer space you chose me, and now nothing else feels just as true as compared to falling for you, babe. They all say I'm gonna miss how this feels. Summer salt sponges and kicks all too real. But now nothing else feels just as true as compared to.Changing me from the inside like the clock that I can't unwind, but I don't mind. I don't mind. Little love, you give me a reason to do anything. You give me a reason to not fear or hate, overthink it or calculate. Even when you keep me away. Ooh, oh, ooh, ooh, oh, ooh. My little love. They all say